去了故交证明，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，淹没了荒尘古道，荒芜了烽火边城。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，姓王谁认定啊，盛衰起无凭啊，一夜风雨散了，变换了时聚散皆是缘啊，离合总管情啊，淡淡生前世啊，何计一生后生历史的天空，闪烁几颗星，人间